点太大方言，一个人晒太阳，哦哦哦哦，思念明明在发烫，哦耶，谁叫我太懂事又不爱逞强，只好听你说些大方向。时光花还贴在冰箱上，你的字像跳舞一样，每次都说这是欠我的时光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，我是否有点太大方，哦耶，一个人晒太阳，你的字像跳舞一样，每次都说只是欠我的时光。啊啊啊啊啊啊啊，我是否有点太大方，啊啊，一个人晒太阳，啊啊啊啊，思念明明在发谁叫我太懂事又不爱逞强，只好听你说些大方向。时光一间间房子慢慢点亮，也许你正往某个地方，祈祷你不要慌张，慢慢开慢慢想。太大方，哦耶，一个人看月亮，哦哦哦哦，思念明明在发烫，哦耶，谁叫我太懂事又不爱逞强。